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7号星期五，农历3月11，北京阴20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同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张德江将访问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赴俄罗斯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俞正声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张高丽出席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 新华社播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开展党的19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提名工作综述。 住建部和国土资源部共同签发通知，加强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 四部门发文严禁公办普通高中违规跨区域超计划招生。 韩国试射弹道导弹，中国外交部呼吁有关各方都应保持克制，避免相互刺激。 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召开紧急会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刚刚从美国发回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已经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在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是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50分左右抵达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国际机场的。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夫妇等热情迎接。 习近平主席抵达佛罗里达州后，当天下午前往海湖庄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下面我们马上连线刘乐，了解一下前方最新情况。刘乐，首先介绍一下目前两国元首会晤进展情况如何。 好的，按照行程计划呢，现在习近平主席夫妇正在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晚宴。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能够进入到海湖庄园内亲眼见证中美元首会晤一系列活动的记者很少，也是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控制，只有非常少数的随行记者被允许进入到海湖庄园里边进行采访，那么大部分的是摄影和摄像记者，遗憾的是我们并不在其中。其实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啊，并不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两国元首只是坐在一起进行一次会谈那么简单，而是双方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或者是程序。比如说今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海湖庄园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呢两人举行一个小范围的会见，还有欢迎晚宴。另外据我了解呢，在晚宴之前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内进行一个散步的交谈。当地时间的7号上午呢，两国元首还将举行一次大范围的会谈，这应该是此行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谈。中午呢，两国元首还将共进午餐。那么按照惯例呢，这其中的会谈和会见都是闭门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会晤的具体内容，还要等到官方最后发出的消息。主持人， 现在当地的气氛如何？ 抵达之后呢，我们从机场到饭店的一路上，随处可见欢迎的人群。那么有的手持中美两国的国旗，也有一些人举着一些问候欢迎的条幅。据我和当地的中方工作人员打听，这些人呢，大部分是从当地或者是从外地赶来的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在当地生活的华人华侨。那么路边呢，也有一些当地的美国人向我们的这个车队来挥手。这一路上呢，感觉这个安保是非常的严格啊，包括我们入住的这个饭店，楼下随处可见安保人员、安保的车辆和安保设备。那么我在前方呢，还会继续关注，有最新的动态，我会及时的发回报道。主持人， 好，谢谢刘乐。 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会晤的地点——海湖庄园。海湖庄园位于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度假胜地棕榈滩。坐落于一个狭长的岛上，面向大西洋，背靠西湖，占地约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名下的一处私人庄园。海湖庄园建成于1927年，在其主人马乔利·波斯特1973年去世后，庄园被赠予美国联邦政府，希望作为总统冬季行宫。由于维护费用高昂，美国政府随后将庄园返还波斯特家族。 特朗普于1985年购得该庄园，并在1995年对其完成改造。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前，经常在海湖庄园接待其生意伙伴。就任总统后，他曾在这里会见外国政要、公司高管等客人。 新华社消息，应拉脱维亚议长莫尔涅采、立陶宛议长普兰茨凯蒂斯、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主席米亚斯尼科维奇和代表院主席安德烈琴科、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年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于4月12号到21号访问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并赴俄罗斯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新华社消息，应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拉巴尼邀请，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5号到6号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分别会见总统侯赛因、总理谢里夫、国民议会代议长阿巴西，并同拉巴尼主席举行会谈。余正生转达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张德江委员长对巴基斯坦领导人的亲切问候。在会见侯赛因时，余正生祝贺巴基斯坦独立70周年，祝愿巴基斯坦国家建设取得更大成就。余正生说，中巴是铁杆朋友，两国友谊经受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历久弥新，双方要继续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协调，在涉及两国重大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持续推进各领域全方位合作，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推动中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侯赛因表示，巴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和重大利益，愿与中方共同努力，不断推动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在会见谢里夫时，余正生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已结出可喜果实，双方要继续扎实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带动电力、交通、港口、加工业等领域合作深入发展，加强反恐、防务和安全合作，加快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不断丰富中巴关系内涵。谢里夫表示，巴方愿同中方一道，深化在能源、基础设施、贸易等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在同拉巴尼会谈时，余正生说，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巴基斯坦参议院加强交往，大力推动两国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促进双方各自经济社会发展及两国友好互利合作做出积极贡献。拉巴尼表示，巴基斯坦参议院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友好往来，共同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及各领域互利合作。会谈前，余正生向巴基斯坦议会纪念墙献花圈。在会见阿巴西时，余正生说，中国全国政协愿与巴基斯坦国民议会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各政党及社会各界为推进双方合作建言献策，为两国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民意基础。余正生还同在巴中资企业负责人代表座谈。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通知，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张高丽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战略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项战略举措，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坚持一盘棋推进，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张高丽强调，要严格按照规划方案扎实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要抓紧制定控增量、纾存量政策意见的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政策，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继续推进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推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建设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和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加有力推进脱贫攻坚，科学做好重点区域规划布局，进一步强化土地、房地产、人口等管控举措。张高丽强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深入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经过认真谨慎科学民主的系统决策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要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编制新区规划，强化体制改革创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要合理把握开发节奏，坚决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禁违规建设，严控周边规划，严控入区产业，严控周边人口，严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为新区规划建设创造良好环境。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精心策划，科学有序，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一茬接着一茬干，经得起历史检验，向党中央交上一份满意答卷。张高丽表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发有为，扎实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综述，坚持标准条件，严格遴选择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开展党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提名工作。文章指出，党的十九大将于201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各选举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总体部署，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发扬党内民主，严肃选举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认真做好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文章指出，各级党组织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把廉洁把关作为重点，突出考察人选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确保代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适当提高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比例，注重推荐工人党员、农民党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人选，确保广泛代表性，坚持把十九大代表人选推荐提名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结合起来，真正使代表产生过程成为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生动实践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过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住建部和国土资源部共同签发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也成为自北京开启全国楼市调控升级以来，住建部首次出台的全国楼市调控统领性文件。央广记者张明浩、刘飞报道。 通知包括合理安排住宅用地供应，科学把握住房建设和上市节奏，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和强化地方主体责任四大部分内容，共十条。针对全国各地库存以及人口状况的不同，相应提出了不同的调控要求。通知指出，对于住房供求矛盾突出、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城市，要建立商品住房建设项目行政审批快速通道， 在保证住宅用地供应平稳有序上，各地要建立购地资金审查制度，严防高价地扰乱市场预期。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这一全国楼市调控的统领性文件与以往相比，进一步确认了两个原则。 一个是跟最近各地的调控，包括像北京十几天出台了十几次的调控政策一样，大原则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第二个原则的话，就是更明显的这个楼市调控的托底概貌。所以整体而言的话，在这次这个十几条的政策内容里面，明显的能归纳为这两点。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之前提到，但这重新的重申了一下，着重的提出了一些，比如说棚户区的改造，包括像这个公租房的货币化安置，然后特别是针对这个未来的租赁市场如何蓬勃发展，如何让租赁也成为居住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补充，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一些原则性的这么一个方向。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日前共同印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至2020年》，严禁公办普通高中违规跨区域超计划招生。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攻坚计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各省区市毛入学率均达到90%以上，中西部贫困地区毛入学率显著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县域内教师统筹调配，探索建立校级之间教师共享机制。 根据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的编制标准，核定教职工的编制，为学校及时补充配齐教师，特别是短缺学科的教师，创新补充机制，探索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解决中等职业学校双实行教师不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攻坚计划要求落实好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政策，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积极推进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免费教育。吕玉刚表示， 实行优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内初中的办法，加大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收贫困地区学生的比例，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的政策措施，严禁公办普通高中违规跨区域超计划招生，依法加强对民办高中的招生管理。 从走出去到留下来，中国中车积极开拓美国市场，实现了从只输出产品到产品技术资本的全要素输出。央广记者郭淼、王伟报道。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近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建厂动工仪式，这也是继2015年开工建设的马萨诸塞州春田工厂后，中车在美国兴建的第二个制造基地。截至目前，中车已经先后与美国马萨诸塞州交通局、芝加哥交通管理局签下总计1130辆地铁销售合同，这些车辆都将在美国本土生产。中车四方美国公司总经理刘成勇说，仅芝加哥工厂就能为当地创造100多个就业岗位。 工厂建成投产以后，根据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测算和我们基地的产能的规划，我们至少可以来解决169人以上的就业机会。 早在2014年10月，中国中车就首次获得美国市场284辆地铁列车的订单，正式进入美国市场。但相比较而言，我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份额非常小，现如今凭着过硬的技术和产品，美国市场逐渐向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敞开了大门。中车也创新商业模式，从单纯输出产品向产品技术和资本的全要素输出转变。 现在呢，你想到美国的这个项目，我们实际上就是实现了从这个产品的出口到这个产品加技术加资本的这样一个整体输出的这样一个模式的转变，这实际上也响应了国家这个一带一路啊高端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资本的输出。 中国交通运输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洪昌认为，从走出去到留下来，中车的本土化战略将会带动中国轨道交通产业链的整体出口，进一步拓展中美间全方位商业合作的空间。 中国未来的话，应当是跟其他美国的企业、跟美国的地铁车辆的运营方来讲的话，会形成更加深入的经济合作关系。所以说，初步看起来的话是一个地铁车辆的出口，那么未来的话将会为我们更多的拓展中美之间的商业合作、全方位的合作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韩国昨天宣布，在中青南道泰安郡 成功试射800公里射程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可充分覆盖朝鲜全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有关各方都应保持克制，避免相互刺激。央广记者李思墨、冯月报道。 据报道，韩国防长韩明球参观了这场实弹射击，发射、飞行、命中全程的性能表现均符合标准。据悉，该型导弹将于年内服役。该导弹从韩国南垂的济州岛发射时，可远及朝鲜西北端的新义州，如部署于韩国东南部的浦项，射程可充分覆盖朝鲜全境。报道称，这是韩军首次披露800公里射程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消息，可能是借此向朝方释放警告信号。而此前一天，朝鲜在咸镜南道新浦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约60公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6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那么当前大家都看到了朝鲜半岛的局势高度的复杂敏感，我们也一直强调有关的各方呢应该保持克制，避免相互刺激，各方都应该多做有利于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新闻动车组，宝兰高铁轨道全线铺通，济南首推城市管理签分制考核，宁波检验检疫开放网上申报电子签章服务，请听报道。 昨天凌晨2:30，宝兰高铁最后一段钢轨铺设完毕，顺利接入陕西宝鸡南站，标志着宝兰高铁全线轨道铺设任务圆满完成，预计年内通车运行。宝兰高铁为双线客运专线，全长401公里，大大缩短西北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时空距离，形成一条丝绸之路上的快速铁路通道。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宝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刘小军： 宝兰高铁设计速度啊是250公里，开通以后啊，预计的话从西安到兰州啊，也就是不到3个小时。 陕西台记者邹俊哲西安报道。 根据2017年度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方案要求，济南市将对各区县进行总计15项考核，涉及生活垃圾收运、乱搭乱建治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等内容。考评实行签分制，对季度考评排名末位的区县予以通报批评，对连续两个季度考评排名末位的，由主要负责人在市级媒体公开说明原因。同时，根据排名进行相应经济奖惩。济南市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办公室工作人员： 罚后三奖前三，倒数第一、二、三名的区县分别处罚100万、80万、50万，也就是说把后三名的处罚罚金奖给前三名的。 山东台记者党培哲、济南台记者敏清，济南报道。 近日，浙江宁波检验检疫局启动了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便利化措施，企业申报原产地签证实行网上电子签章，这在全国还是首创。今年3月，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复宁波建设中国中东欧贸易便利化国检试验区。宁波检验检疫局通关处副处长朱敏敏说： 小微企业一次都不用跑，有专门的人来盯这桩事情，帮助更多的企业在出口的时候享受到国外的进口关税，提升产品成本优。 浙江台记者姚欣宁波报道。 环境保护部昨天继续发布空气质量机动督查情况，7个督查组共检查175个敏感点位，发现问题87个。环保部已将督查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地方政府，责成地方政府立即整改，并限期反馈整改结果。 民政部昨天透露，全国养老机构业务管理系统已正式启用，将录入全国养老机构的内部管理、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等8大类信息。第一轮信息录入工作将于今年5月10号前完成。 北京市医药分开改革明天起正式实施，并且同步启动药品阳光采购。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取消药品的加成和药品阳光采购的政策叠加效应，会使药价平均降幅达20%。公立医疗机构每年可以节约药品采购费用约28亿元。对于医院是否真正取消了药品加成，市民可以在公开渠道监督。 浙江省首张地票昨天在诸暨下发，重庆是最先试行地票模式的地区。近年来，重庆有超过13万户转户进城的居民自愿提出退出宅基地，户均获得10万元左右的地票收益。成都、郑州也先后出台了类似地票的政策，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总投资约162亿元的藏中联网工程， 昨天在西藏林芝开工建设。这一工程是世界海拔最高、海拔跨度最大、自然条件最复杂的超高压输变电工程，计划2018年建成投运。通过将藏中电网与我国交流大电网相连，可有效解决“十三五”期间西藏用电问题。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2017》披露，虽然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但是企业申请的大量专利并没有真正用于提升产品质量。 对此，《法治日报》认为，大量专利没有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是我国产品供给整体质量不高、创新程度不足的根源，应全面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增大专利侵权成本。 今年以来，新三板企业摘牌速度明显加快，截至3月31号，已有53家新三板公司摘牌，相当于去年全年新三板企业摘牌数量。 经济日报认为，新三板市场制度更完善，挂牌企业准入门槛更高，未来新三板企业将从数量扩张升级为质量提高，参与者良莠不齐的状况有望改善。 在高铁飞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仍然有81列慢火车在祖国各地运行。比如成昆线上的5633次列车，车速每小时不超过40公里，票价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标准。 央视网评论，81列慢火车是贫困地区通往外部世界的桥梁，虽然不能带来多少经济效益，但体现了铁路部门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和使命。 叙利亚伊德利卜省4号发生的化武事件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召开了紧急会议。来听央广记者韩萌的报道。 当地时间5号，安理会在英美法3国的要求下召开了关于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紧急会议。法国、英国、美国在会议的发言中认定此次使用化学武器事件为叙利亚政府部队所为，但俄罗斯和中国呼吁对事件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根据确凿证据再下结论。会上，英国代表突然对俄罗斯和中国发难，认为中俄之前否决一份安理会决议是导致这一袭击的原因。对于英国代表的无端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在发言时首先阐述了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然后对英国代表的无端指责予以坚决驳回和有力回击。 最后，我希望再次指出，英国代表在安理会这个庄严的场所公然歪曲别国的严正立场是不能容忍的，英国代表的逻辑完全站不住脚。我希望英国代表能够停止在化学武器这个具有国际共识的问题上滥用安理会达到他政治目的的做法，这不是符合叙利亚人民利益的做法。我希望今后英国代表不再这样做。 此外，叙利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穆阿利姆6号说，叙方支持国际社会就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成立调查委员会，但调查委员会应避免被政治化。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冯硕、卫东，主播文启、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